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今集我哋要介绍嘅呢一位作家咧，我喺网路上面搜寻佢嘅资料嘅时候，发现咧，原来佢系同我同月同日出生嘅。其实咧，我发现我同佢同样都系女性，或者个生日日期系一样之外咧，都冇咩相似嘅地方噶啦。 咁啊，秋婷，可能你自己未深入发掘过嘅啫。咁可能你人生经验丰富一啲之后，咁你会觉得自己对于母爱啊，或者对大自然啊嘅体会咧，会同佢有相似都唔定嘅。咁其实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冰心啦吓，咁啊现代文学里边一位好重要嘅女作家。如果你而家问大家认识中国现代文学有乜嘢嘅女作家咧，可能第一个咧就会谂起冰心啦。咁但系头先秋婷你讲话冰心嘅感觉吓，同你即系或者嘅性格咧冇咩相似嘅地方，我都唔奇怪嘅，因为咧我相信除咗系个人性格嘅分别之外咧，其实就系同我哋嘅时代步伐啊吓，即系或者系现代阅读嘅习惯同冰心嘅作品咧，有啲差距都系一个原因嚟嘅。因为喺冰心嘅世界里边咧，譬如佢嘅作品《春水》啊、《繁星》啊呢啲短小嘅诗歌集，都系充满住流水啊、宇宙嘅爱啊，吓或者系花啊、鸟啊嘅比喻咁样。我哋今日咧就好少会静低落嚟去睇呢啲嘅意象，或者系思考佢同人生嘅关系啊咁样。咁所以咧，一般吓大家会觉得同佢嘅距离会有一啲嘅。咁但系，同时呢我哋可能都会有一啲集体记忆呢同冰心有关㗎。秋婷你系咪读书嘅时候会读过冰心呢？ 冇错啊，今次要接触返冰心嘅作品呢，我发现原来咦，其实我哋中学嘅时候、初中嘅时候都应该读过佢嘅作品《紫璇给母亲》㗎。 冇错啊，系啊，咁呢个紫璇啦吓，或者系冰心嘅好多嘅散文咧，其实都会被视为一个范文或者典范嘅。咁我谂呢个典范唔单止系文学作品上边吓，即系佢用字嘅清新啊、流畅之外咧，其实冰心整个人生咧都系一个典范嚟嘅。佢出生于1900年吓，就有人叫佢为世纪的同龄人啊，即系你同20世纪一样咁大吓，因为佢系1999年离世。咁以中国人嘅讲法咧，佢就系活咗100岁嘅吓，人生非常之完美吓，连个岁数都好似好圆满咁吓，100岁。佢啲经历好容易记嘅吓，因为佢1919年吓19岁嘅时候咧，就系入读北京嘅女子大学预科，咁后来咧就再进入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再去美国深造，咁去嘅都系著名嘅学校吓，即系卫斯理女子学院啊等等，获得硕士之后咧翻。嚟中国咧就继续喺北大同埋清华咧系任教文学嘅，佢嘅人生咧系好 一帆风顺顺 利系啦，咁而且佢丈夫亦都好啦，即系我哋讲女作家嘅人生都唔可以唔讲下佢嘅伴侣啦吓，丈夫吴文祖咧亦都系一位学者啦吓教授啦，咁所以佢喺对嘅学者夫妇吓，咁然之后咧，佢一路嘅创作或者系佢嘅人生咧，我哋话佢年轻嘅时候系一个好孝顺嘅女儿吓，咁佢长大咗咧系一位好好嘅妻子吓，咁然之后再系母亲，再年纪大啲咧，甚至乎大家觉得佢系好似众人嘅一位好慈祥嘅祖母咁样吓，咁所以咧系一个女性典范嚟嘅。咁但系咧，我哋今日去讨论冰心嘅时候咧，就有好多角度啦，咁可以话啊，你重温翻呢个中学时期嘅紫璇嗰种嘅母爱嘅世界咁嘅一种角度啦，或者可以思考一下，即系话女性作家或者我哋而家今日作为典范嘅一个理想女性，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形象咧？吓，同今日去比较下，我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嘅启示咧？咁样。 咁如果讲开冰心咧，其实佢系最早以呢个问题小说而闻名嘅。 是啊，他初初写的其实最早的不是我们读的紫璇啊这种的诗歌，虽然他都是很年轻就开始创作这些短小的诗歌，但是最早呢就是好像秋婷你所说的就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小说里面针对一个很特定的社会问题，然后去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他写的时候呢其实年纪很轻的，譬如我们今天想讲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叫做两个家庭。咁呢篇小说呢係寫喺佢19岁嘅时候嘅啫。咁所以剛才我哋节目前啊倾偈嘅时候啊，秋婷觉得好似寫得好直白喎呢篇小说，或者係技巧上面唔似太复杂咁样。咁但係我又觉得反过嚟可以諗下啦，19岁就係而家嚟讲可能啱啱考完 DSE 嘅学生嚟嘅啫。咁所以冰心呢其实佢嘅传奇性呢都包括就係佢读大学嘅时候啦，根据益述啦，就係话佢嘅老师周作人呢就在课上讲解的一篇小说呢就是冰心的作品。咁所以即係他的起步呢是有少少即係天才的感觉的。咁但是他的作品呢就不是张爱玲式那种天才啦，是以复杂的人性见称啊，不是咁。而是他真心希望可以透过小说文学去解决社会的问题，令到人呢去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的。 嗯，咁呢个故事呢两个家庭呢其实我觉得佢写得相对简单，但係当中呢又唔係话我哋冇反思嘅地方嘅。 係呀，呢个两个家庭呢其实顾名思义就係讲两个家庭嘅故事。咁、那个叙事者呢就係、是、一个都可以话係中上阶层嘅人物啦，咁同冰心嘅出身有啲似嘅。冰心其实都系出身于官宦人家，佢爸爸系晚清时期嘅一个著名嘅海军军官。所以喺佢嘅问题小说里面呢经常都用翻佢自己嘅一个身份咁样出现嘅，咁就系一个少女啦吓，咁佢就话啱啱喺学校咧听过有一位博士嚟演讲，就系讲家庭同埋国家民族嘅关系咁样，咁然后咧佢就话啊，翻到去就见到舅母咁样，咁然后舅母咧隔篱屋咧住咗一家人叫陈先生陈太太，咁呢家人咧本来都几好嘅吓，即系话应该又系中上阶层啦吓，咁但系咧就好似屋里边个花园好混乱啊吓，咁然之后见到佢个仔啊，大宝咧就好似好污糟啊，而且蛮不讲理啊，有少少咧唔听教咁样吓。而呢个陈太太咧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咁样啦吓，经常都会出去应酬啊、打牌咁样。咁而将个仔咧就交咗俾工人照顾就算啦。正正系冰心见到呢个家庭，其实佢隔住个篱笆咁样吓，即系观察到呢个家庭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又见到另一个家庭吓，就系咧吓讲起就系佢嘅三哥嘅家庭。咁呢个三哥唔系亲哥哥嘅吓，就系、是、堂阿哥咁样，三哥嘅太太三嫂咧就叫做阿善吓，咁阿善咧原来又系呢个叙事者嘅同学嚟嘅，咁啊三哥家庭咧似乎就系一个相反啦吓，就系、是、父慈子孝啦吓，而且咧夫妇之间咧非常和睦啦，夫唱妇随啦，甚至乎咧喺呢个三嫂嘅井井有条嘅家务打理得好好之下咧，仲有余下咧可以阿三嫂同阿三哥一齐咧翻译一啲文学作品嘅吓，系去即系译书咁样。咁所以呢呢、这个叙事者会睇到或者读者都会睇到啦吓，就係、是、话啊一个现代家庭好理想嘅话呢就係、是、有一个非常之贤惠嘅妈妈同埋妻子啦吓，操持家务，然之后呢仲有一定嘅学识吓，咁同丈夫一起呢即係喺佢事业上或者兴趣上呢可以互相扶持。咁到最后呢就有一个比较煽情嘅结局吓，就係冇几耐呢呢、这个叙事者啦就喺舅母嘅口中呢听到一个消息吓，咁就係话一次三哥返嚟嘅时候呢带住个白色的紫花，原来他出席完一个丧礼，这个丧礼就是小说开始的时候讲的这个陈先生的丧礼。原来这个陈先生就是跟三哥一起读书的同学来的，后来一起留学，回来之后其实他的职位比三哥更加高，但可惜他娶了的陈太太就是一个官宦人家小姐，就很外娇，而且不是对家务很有兴趣，甚至乎最大问题就是一有些什么的就是不满啦吓，就系会用女权吓嚟解释吓，就话要俾佢自由啊咁样。最后咧呢一个陈先生咧就因为成日无心翻屋企啦吓，每次翻到屋企见到咧都好混乱，咁就出外即系饮酒啊吓咁啊解闷。咁最后咧就系郁郁而终嘅，得到呢个肺病。三哥出席完呢个丧礼之后咧，大家都好唏嘘啦，觉得呢个故事本来好美满嘅，系一个新嘅青年留学翻嚟可以贡献中国嘅，咁但系咧最后咧搞到即系个家园全。 全是散了，因为他离世之后他太太又带着个仔回去自己的娘家咁样。最后呢这个叙事者就说啦，啊我又记得返在小说开始的时候讲下，就是那一次来我们学校讲家庭幸福与国家的关系那位李博士的演讲啦。咁我觉得呢即係佢讲得係非常之啱嘅。咁一个首尾呼应咁啦。咁正如秋婷你所讲啦，呢个故事就係写得几直白嘅。就係话一个模范家庭再加一个反面教材嘅家庭。两个家庭就话俾你知现代中国嘅家庭应该係点样选择。同埋更深一层下我哋去睇佢会将呢个责任摆喺女性身上多啲啦。其实我哋都睇到下。即係话三哥家庭嘅幸福就靠下善嘅言慧。陈先生最后英年早逝呢，其实可能就係因为娶咗个唔系几识即係打嚟家头细务嘅太太啦。 我深深地有反思嘅呢、 這个。我都啱想问秋婷你好似啱啱即係为孕妇之后呢对于呢篇小说咁嘅解读你有咩意见呢？你嘅反思系咩？ 我反思是我会做多啲家务。 是吗？我以为你会反对喎。因为可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呢，其实我哋都可以话点解下冰心要将下中国国家嘅存亡下摆晒喺女性能唔能够做一个贤妻良母下呢个条件之上呢。咁所以呢有人对于呢个两个家庭嘅呢篇小说后来再解读啦，尤其是下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冰心嘅观念系相对保守嘅，即係话女性你要好好辅助丈夫，咁咧呢个先系中国富强之道吓，咁但系咧就可能忽略咗吓，其实女性自己嘅追求咧，咁呢方面可能系一啲嘅缺失嚟都唔定。 咁、不过咧，如果讲到话冰心佢咁一帆风顺，亦都系喺小康之家成长咧，佢能够喺19岁嘅时候睇到咁多社会嘅问题、家庭嘅问题，然后即系进行创作，其实都系一样好难得嘅嘢嚟。 啊，秋婷你真系个好包容嘅读者吓，其实读者有一个咁样开放啲嘅心思去睇到啱。我自己都觉得是的，即是预期我们说去再用今日的女性主义，即是或者是女权，即是发展了这么多年的角度去摆回在冰心的作品，觉得她不够前卫的话，不如我们都是即是代入回每个时代或者是作家个性背景的选择。好像你所讲下，就是冰心的个性的平和，或者是不想追求一些激烈的改革，就是希望好好地修补啊、改良啊、提升自己啊，其实呢种嘅谂法咧，我哋都需要尊重嘅。 咁冰心其实除咗系创作呢一啲散文啊、小说好出色之外咧，其实佢创作嘅诗歌咧，亦都系有好多人都好喜欢嘅。 系啊，呢个咧就代表作就系包括有《春水》同埋《繁星》吓呢两部嘅即系诗集啦吓。咁啊，呢两组嘅组诗咧都比较特别嘅。其实《春水》同埋《繁星》咧都系各自有140几或者至到160几篇嘅小嘅诗歌，即系短小嘅诗歌咧，而组成嘅。咁呢啲诗歌有时可能得3-4句嘅啫。以往嚟睇啦吓，就系、是、其实系好新鲜、好清新、特别嘅一回事嚟嘅。因为你谂下，当时其实五四运动之后冇几耐吓，即系大家对于诗歌嘅观念，可能都系五七言律注诗啊，好多嘅典故啊吓，即系会讲一啲比较沉重嘅课题。咁但系咧，突然间吓有一个女大学生吓写出嚟嘅诗咧，就话俾我哋听宇宙万物吓，即系嘅关联啦吓，都系以爱为主啊，又或者系话俾我哋听点样去欣赏海嘅壮阔啊，春水嘅温柔啊，咁呢啲嘅感受吓，一刹那嘅感受或者一刹那嘅美景，去进入人嘅心中嘅呢种形式咧，其实系好少见嘅。咁冰心自己都讲过啦，佢系受一位印度诗人所影响吓。呢位印度诗人咧，我哋之前节目里边都提过嘅，就系徐志摩都好受佢影响嘅吓。咁就系泰戈尔。泰戈尔嘅飞鸟集咧，当时传入中国之后咧，就系、是、令到即系大家都会好喜爱啦。咁啊，飞鸟集里边其实同冰心嘅诗歌都有相似嘅地方，就系、是、都系好短去讲，譬如话去歌颂自然啦，等等吓呢一啲嘅题材。所以咧睇冰心嘅小诗，而家咧我哋会可能好似即系秋婷喺节目开始嘅时候讲到啦吓，就话唔系太过喺性格上、性情上边可以好接近，但系我觉得仔细去每一首去读咧，其实你都会睇到一个即系好温暖嘅女性嘅心灵。 佢一路咁样去发展啦。又或者咧喺佢文风上边嘅温婉啊、典雅里边啊、含蓄里边咧，会睇到一种而家喺诗歌里边少见嘅世界嘅。譬如咧喺写海嘅部分啦，我觉得系都几特别嘅吓，因为咧冰心嘅成长啦，头先讲过佢爸爸系一位海军吓，佢成长嘅地方都好近海嘅，譬如佢细个嘅时候喺过烟台吓，即系住咗一段时间，咁所以佢会写到，譬如喺《繁星》里边讲下故乡嘅海波，即系呢个海浪嘅波涛啦吓，飞浅浪花一滴一滴的落在我嘅磬石吓，即系我一个心嘅，即系好似一个大嘅石头上边吓，滴在我嘅心弦咁样，呢一啲嘅描写啦吓，又或者系另一首喺《春水》里边咧，佢有一首话：我不会弹琴，我只会静默的听着；我不会绘画，我只会沉寂的看着；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我只会虔诚地祷告着。喺呢啲嘅诗歌里边吓，譬如话对大自然嘅描写啦，又或者系对一啲哲理上边嘅感受吓，尤其是头先嗰首，即系话我唔识弹琴嘅，我净系会听；我唔识绘画，我净系会睇。咁我觉得咧系有少少令我会谂到呢个圣经里边啦，好多人讲嘅哥林多前书吓，即系话就算我识讲万人嘅方言、天使嘅话语，但系如果冇爱，咁我就系一个鸣的锣、响的钹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呢一种嘅情感啦，或者系哲理都系相似嘅。咁事实上，冰心咧自己都系有一个喺教会学校即系成长嘅背景啦，所以佢嘅作品里边咧，亦都有一种好强嘅宗教色彩嘅。 咁呢个时间咧，不如听一下《繁星》同埋《春水》呢两首诗歌入边咧，黄念恩特别拣选嘅选段啦。 春水一，春水又是一年了，患者般的微微吹动，可以再照一个影儿么？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我的朋友，我从来未曾留下一个影子，不但对你是如此。五，一道小河平平荡荡的流漲下去，只经过平沙万里。繁星一，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十四，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啱啱听过咧，就系冰心嘅《繁星》同埋《春水》嘅选段啊。咁我想问翻，点解会刻意系要拣呢啲嘅选段呢？因为佢首诗都颇长噶嘛。 系啊，头先讲过啦，即系呢两组嘅组诗，每组都有百几首嘅吓。咁但系喺呢啲嘅即系选段里边咧，我哋都会感受到呢种短小嘅诗歌吓，当时系点令到吓，即系啲青年人好迷醉嘅，唔单止中意读吓，甚至乎自己咧亦都会中意写。咁就系嗰种自由嘅题材啦，咁同埋就系把握一刹那嘅感受去写一个地方特别嘅景色，一时嘅情调啊，咁样吓，咁呢种短小诗歌嘅时代就系会呈现到一种精神上边嘅自由或者系转变。咁头先我哋听嘅选段咧，我觉得可以留意嘅有两点啦吓，第一咧就系嗰种神秘嘅大自然嘅礼赞啦，所谓吓，咁譬如繁星里边吓，佢讲到吓，即系太空里边吓，深深咁样藏住一种嘅秘密吓，咁而系人咧，虽然系未必能够完全破解，但是我们可以和他有一种沟通和对话的，人和自然之间其实是有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不是透过很花巧的技术、语言去联系，而是透过沉默，这个都是一种哲学来的，我觉得。所以有人会认为冰心的诗歌里面有一种爱的哲学，或者是一种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这个自然啦、神秘感啦，同埋宗教色彩咧，我觉得系冰心嘅第一个嘅特色嚟嘅。咁其次就系佢喺春水里边吓讲到，即系呢个诗歌嘅题目啦吓，春天嘅水冰雪融化啦，咁然之后咧成为一个潺潺嘅系缓缓嘅，好似小溪咁样流向嘅水。呢、这个水咧，其实我觉得都系冰心自己嘅人生嘅一个比喻或者写照嚟嘅。佢喺晚年里边咧曾经都讲过吓，即系话我觉得我自己嘅人生咧就好似一条浅浅嘅溪流咁样吓，遇到山遇到幽谷，咁佢就系顺住咁样去流，最后咧流入一个不择细流嘅大海里边。佢嗰种谦卑咧，我相信系真实嘅吓，就系佢唔觉得自己系一种即系喺五四时代波涛汹涌，我要掀起一啲乜嘢新嘅浪潮啊，又或者系佢唔觉得自己一个大师要写成啲不朽嘅巨著。佢嘅人生咧就系喺一篇一篇嘅散文。短小嘅诗歌吓，甚至乎佢就一路写到晚年嘅吓，一封一封寄俾佢嘅小读者吓，寄小读者嘅信里边咧交织而成嘅。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喺呢个时代，我哋睇冰心吓，当然我哋会有一啲后见之明啦吓，就会觉得啊，好似唔够前卫吓，或者系好似唔够去利用咗吓佢当时好天之娇女嘅即系一啲嘅条件去创造更加激越嘅作品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亦都反过嚟。可以睇到咧吓，就系喺呢个多事之秋嘅二十世纪吓，即系呢一百年里边吓，一个女作家咧吓，就系佢好坚持、好冇改变咁样咧，度过咗佢自己认为正确、温暖吓，或者系充满住爱嘅一生。咁呢个已经系好唔简单嘅事。 本身咧，我睇《繁星》同埋《春水》嘅时候咧，的而且确觉得自己有啲好难进入同埋好抽离嘅感觉，亦都觉得佢讲得。相当浅白，亦都我唔觉得我自己有啲咩嘅想象嘅空间。但系听完咧黄念恩你头先嘅解释之后咧，我觉得我应该咧再花啲时间翻去咧再细读呢两篇嘅诗歌。 系啊，作为即系同冰心同一日生日嘅人咧，我觉得你应该再好好咁发现咧，可能你会睇到自己哇，另外温柔嘅一面。 希望系咁吓。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八点半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